快乐假期，现在出发吧。 爸爸，开车要系安全带哦。 儿子，开车要系上安全带哦。 老公，开车要系上安全带哦。 遵命。 安全带一如家人的拥抱，是牵绊，是约束，更是温暖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，开车系好安全带，安全出游由家人的第一个拥抱开始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有限调频98.6兆赫，欢迎收听。遨游缤纷多彩的 CD 世界，带您畅享音乐的盛宴。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调频98.6兆赫，每天7点19点播出 CD 博览。 欢迎收听 CD 博览，我是古月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请欣赏环球唱片公司出版的黄蒙拉最新的专辑《非常小提琴》。黄蒙拉是第49届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大赛的金奖得主，留声机杂志评论他的才华正快速为世人所知。在谈到这张专辑时，黄蒙拉说，我想做一张唱片，只收那些小提琴演奏家创作的小提琴作品。小提琴是需要专门技巧来演奏的乐器，不是每个作曲家都真正了解小提琴的演奏特性。当作曲家本人就是演奏家时，这些曲目总是让人感到过瘾，所有曲目都具有挑战性，这种挑战又和音乐趣味融合在一起。这张 CD 中的曲目有塔尔蒂尼的 G 小调奏鸣曲《魔鬼的颤音》，帕格尼尼的《摩西主题幻想曲》，萨拉萨蒂的《卡门幻想曲》，维尼亚夫斯基的 D 大调波兰舞曲，伊萨伊的第四号奏鸣曲，克莱斯勒的前奏与快板，米尔斯坦的帕格尼尼偶记。 Thank you.

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

Thank you. Thank you.